攻读撒母耳记上中编撒乌尔君王史第十三章。撒乌尔30岁登基，做以色列王40年。撒乌尔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3000人，2000在米格玛斯和贝特尔山地与撒乌尔在一起，1000在本雅明的格巴随着约纳堂，剩下的人撒乌尔遣散他们各回本帐目。约纳堂击杀了驻扎在基贝亚的培类舍特人的官吏，培类舍特人最知道希伯来人已经叛变。撒乌尔在全国吹了警号，全以色列人都听说撒乌尔击杀了培类舍特人的一个官吏，所以以色列为培类舍特人所仇恨。于是人民便跟随撒乌尔聚集在基尔加尔，培类舍特人已调齐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他们有战车3000，骑兵6000，民兵多的又如海边的沙，都上来在贝特阿文东方的米格玛斯扎了营。以色列人一见大难临头，敌人压境，就有些人藏在山洞里、土窟内、岩石下、地窖内和旱井里，并有许多人渡过约旦河往加德和基肋阿德去了。但撒乌尔却还在基尔加尔，跟随他的人都站立害怕。撒乌尔照撒母耳约定的日期等了7天，但是撒母耳却没有到基尔加尔来，因此军民离开撒乌尔四散逃跑了。撒乌尔于是吩咐说，把全燔祭品与和平祭品送到我这里来。他遂献了全燔祭，他刚献完全燔祭，撒母耳来了，撒乌尔便去迎接他，向他致敬。撒母耳问道，你做了什么事？撒乌尔答说，我看见军民离开我四散逃跑了，你又没有照定期来到，同时培类舍特人已集合在尼格马斯，所以我想现在培类舍特人就要下到基尔加尔来攻打我。我还没向上主求援，所以我迫不得已奉献了全燔祭。撒母耳对撒乌尔说，你做得真糊涂，假使你遵守了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命令，上主必巩固你在以色列的王位直到永远。但现在你的王位已立不住了，上主已另找了一位随他心意的人，立他为百姓的首领，因为你没有遵守上主吩咐你的命令。撒母耳就起身离开基尔加尔走了，剩下的人跟随撒乌尔从基尔加尔上到了本雅明的格巴，与那里的军队会合。撒乌尔统计了随从他的部队约有600人。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并一切随从他们的人驻扎在本雅明的格巴，同时培类舍特人已在米格玛斯安了营。那时从培类舍特营中有3个突击队出发，一队取道敖菲拉开往舒瓦尔地方，一队开往贝特和龙，另一队开往格巴，此地俯瞰往旷野去的戴郎山谷。那时在以色列全境内没有铁匠，原来培类舍特人说过，免得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因此以色列人为磨块犁、锄、斧、镰都要下到培类舍特人那里，磨块犁和锄的价钱是2/3斜克尔，磨块镰刀或装置刺针是1/3斜克尔。所以在米格玛斯到了开战的那一天，随从撒乌尔和约纳堂的人手中都没有刀枪，只是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有刀枪。那时培类舍特人的前哨向米格玛斯关口推进。